督办修建这些长城的是民族英雄戚继光。戚继光是军事天才，他的生命曾以北方长城为注脚。戚继光在与北方蒙古部族打仗的时候，发明创造了空心敌楼。空心敌楼究竟是什么概念，有什么样的军事价值？戚继光如何举行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长城军事演习？大名鼎鼎的戚继光从南疆调到北方，排兵布阵上有哪些改变和创新？戚继光如何在几年之内就搞定了蒙古部族的侵犯？长城上的佛朗机究竟是什么样的军事武器？本期打开文化之门，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为您讲述长城的历史和故事。北京时间19:05，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要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两位老朋友，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万里长城》杂志编辑部的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我们长城文化系列节目啊已经进行过很多期，我觉得这么多期下来，大家对长城了解逐渐的深入。节目的上一期啊，就是上一期我们说长城的时候，曾经给大家出过一道题。上一次我们走进了戚继光，说到了他的成长历程，说到了抗倭英雄嘛，就是他在南疆啊，他发明了什么样的武器，什么样的鸳鸯阵，发明了这个狼显啊。前一段去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荡寇风云》，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赵文卓演的啊，里面非常真实的还原了当时的鸳鸯阵，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狼显这种武器。那今天呢，我们要回到北方，说说戚继光和长城之间的故事。上一次出了一道题，但是没有答案，这道题仍然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出给大家。这道题呢来自于黄仁宇先生写的《万历十五年》。在这本书的166页，黄仁宇先生写道，这个戚家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战斗力非常的强。那戚继光其实募兵是有自己的原则的，而且这种原则看起来比较奇葩。我们的问题是，下面哪个选项不是戚继光的募兵原则？哪一个不是啊？ A 戚继光只收农民不收城市居民， B 他不要脸色白皙的，脸白的他不要， C 不要眼神灵动动作轻快的， D 左撇子他不要。这里面有一个不是戚继光的募兵原则，把您认为的那个不是的选项选出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答对的听众呢就有机会获得最新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是4本，包括了鲁迅和老舍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舌滑录》。那我们说到这个戚继光和北方的蒙古部族打仗啊，这几年其实戚继光也有很多自己的发明创造。我们说他是一个军事天才，他在冀州任职长达15年之久。冀州在今天的河北迁西附近， 不是、哦、他冀镇长城的那个，它不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它是一个大军区的概念。 嗯， 冀州镇呢，它是一个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北京市和北京军区，过去的那个北京军区哈，其实北京军区包括整个华北，也包括这个内蒙，整个这个都在我们的北京军区的管辖之内，它是个军事概念，叫冀州镇。 冀州镇 对 是吧？ 那么在迁安的三屯呢，是冀州镇简称冀镇的总兵府所在地。 哦， 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啊。那说他在北京这个附近督办修建长城敌楼有1200多座，现在我们能到哪儿，我们看到哪儿的时候说，哎，这儿的长城是这戚继光督建的。 戚继光负责的，当时负责长城，那个时候冀镇呢已经拆分开，就是仓镇和珍宝镇都已经从冀镇拆出去了，所以说今天的慕田峪往 东到山海关这一段呢是戚继光的辖区、 哦、 就是过了慕田峪再往这包括八达岭，你看着八达岭有一个戚继光的那个骑着马非常威武的坐像啊，其实八达岭这一段长城的修缮、严格意义上说已经跟戚继光没关系了、 哦、 因为戚继光他的那个就是作为蓟镇总兵的管辖是到这个慕田峪东边的，就祁连口西边慕田峪东边的这个位置。 哦，那我们今天去慕田峪长城看那个长城应该是他独建的了。 对啊，慕田峪长城、哦、就慕田峪长城 这一带，包括他主要还是他的东边这一块。 哦，那我们知道戚继光是一个军事上的天才啊，因地制宜，抗倭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而且用实战的时候也非常的有效。那到了北方，敌人不同了，地形也不一样了，这时候戚继光可能又有自己的发明创造。我们之前其实说过这个空心敌楼啊，原来这个空心敌楼是不存在的吗？还是就是戚继光就发明出来的？ 原来有空心敌楼、啊、但是呢原来非常少，是戚继光来了之后啊，他这个把这个空心敌楼呢大量的应用于啊，大量的修建在长城上， 嗯， 哎，是这样的。这个，而且空心敌楼啊，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是更好的解决了人与长城建筑的关系， 嗯， 这样一个角度。 原来是什么关系？ 原来啊，这个其实原来也是这样，长城上面嘛，需要有士兵去驻守。但是呢你士兵驻守在长城上面的士兵呢，刮风了，下雨了，下雪了，这样的情况下呀，士兵呢第一个在长城上面呢他不方便， 嗯， 另外一个呢士兵作战的时候啊，他需要火药、武器、粮草，这些都需要放置，但是呢要是下雨之后啊没有遮挡，那么这些东西呢他就是吧，你火药被雨给淋了就不行， 嗯， 士兵呢也没处待， 嗯， 这都不方便， 就等原来都是露天的。 哎，要是有了空心地楼，这些问题就都得以解决了。 嗯， 哎，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解决了使用长城的人与长城建筑本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它可以就是和它可以使长城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长城本来不只是一道墙，它是一个体系，而这个长城防御体系里边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哎，指挥员和士兵。那么呢人能够在长城上面获得更好的条件是吧，他就能够 发挥更好的作用。 哎，对，是这样。 嗯，我记得董老师行走长城的时候是走到哪段来着，就是一个挺好的空心敌楼，景色特别好，然后您还遇到一个道人，他就在那儿修炼，然后就是每天，可能不是每天啊，就一段时间内就是下山去取补给，然后就在那敌楼里头。 在密云， 在 密云，在密云的这个司马台望京楼东边 哦 的一个敌楼里，那山也非常的漂亮。 嗯，可见敌楼修建的应该是非常的好的。 人过去的敌楼啊，你今天我们看那个都是没有窗户了，没有门了哈。 对， 有窗户有门，但过去是木头的那个窗扇啊和门扇啊，这些东西都已经没有了。 嗯， 就是木构件的它都已经这个 腐烂了 。 嗯， 然后现在只剩下砖石的结构了。其实过去人家那个是非常的实用的哈，这个窗户门关上以后里头也还是挺好的。那么我们在长城敌楼里头呢还能看到很多，在那个空心敌楼劝谷呢有一些洞啊，有一些隔断呢，啊，其实过去人家顶上也有躺板呢，啊，然后呢还有那些包括兵器放兵器的支架啊，就他那些现在墙上的洞呢其实都是过去做躺板、做隔断、做支架等等这些放置生活和， 这个， 军事用品的这样的，人有很好的一个布置，很好的使用功能。 好的敌楼就相当于 loft， 是直接上去了是吧？ 是是。 就是平时生活中它不仅仅是能够遮风避雨，在里头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样生活保障。是吧？ 是的。 嗯，这是我们说这个戚继光对于我们北方长城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说空心敌楼，他把它更广泛的应用于北方长城的修建了。 对，最早的空心敌楼啊，我们现在在长城上还能看得很清楚，最早的就是 红星地楼它的结构不是现在这样券拱的， 对， 它是木结构的，就是四面的墙，然后呢是有柱的、 哦、 现在还能看到柱础的和柱的那个木头腐烂了之后那个空洞的样子、 哦、 还有呢这个它改成券拱的时候呢把那个柱撤下来以后的那个还有半圆的那样的挨着墙的那个位置呢它给用碎砖给冲天了的、 哦、 这样的还都有。其实它为什么用柱搭建的平顶的后来都改成券拱的呢、 嗯、 因为那个木头的呢它一个是呢这个不耐用啊不长久慢慢它就腐朽了嘛。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也不防火。这个木头的柱木头的顶然后呢这个真一失火一烧就啪嚓了哈。 对。 那么打起仗来呢实际上也是有问题哈。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铸件呢后来就发展成这种券拱。券拱的它除了窗户门是木头的以外整个里头的内部结构它完全是用砖石 结构、 哎、对垒起来的、 嗯、对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这个长城的遗迹也是因为长城更多的时候是用种砖石结构留下来的啊 是 嗯要是真的是砖木结构 那就全都塌了现在没有一座这个木顶的结构的还有保留的但早就都塌毁了因为中国的古建筑啊它为什么现在保留的非常的少其实它跟 建筑材料 的不一样对它就是土木建筑嘛，土木建筑，特别是木结构的建筑，它只能顶那么些 年， 几百年是吧？ 就多 对，你再好的木头，特别是在像我们这一代，这个水汽比较大、雨季这个比较长的这样的降雨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呢，它的那个遭受破坏的程度是非常严重的。 嗯， 所以说我们很多的古建筑。木头的这些阁楼啊都保留不下来 对 那么今天的包括恢复了的一些建筑实际上是也给以后的这个保护啊加大了很大的成本啊也非常的困难 嗯刚才董老师说到了一个券拱结构啊今天我们去爬长城的时候走过一座座敌楼最常见的就是你会从券拱去看外面绵延万里的长城很多朋友也在那儿照相啊 是 就是那个影像那个形象会深深的印在喜欢长城的朋友心中。 嗯，它就是垒的时候，当时啊，就是用木头做的那个拱架，然后支起来，支到那个高度以后呢，然后用砖在上头一层一层的垒、 哦， 一层一层垒，等着砖都咬住了以后，相互之间它就有咬力了嘛。 嗯， 这个时候呢，一干了，灰口一干了以后呢，把下头架一撤呢，它就 一个圈拱结构 就 出现了， 就定型了。嗯。 哦那我们说戚继光抗倭的时候发明了鸳鸯阵上期节目我们详细的介绍了这个鸳鸯阵啊它怎么灵活啊怎么可以拆分也说到了郎显但是到了北方之后因为抗倭这个一战成名嘛那北方又有祸患的时候这皇帝就把他调过来了就和蒙古部族打仗啊这个时候戚继光在战术上在排兵布阵上他又做了哪些创造呢我们让两位给介绍一下 他这个首先呢这个从兵种上来讲戚继光呢他安排的阵法里边呢他应该是一个混成形式的里边呢像这个有车兵有步兵有骑兵然后呢他还有辎重营他要结合起来这个骑兵呢可以冲杀那么步兵呢他可以步兵作战还可以呢掩护他的炮兵还可以是吧和骑兵结合起来对而这个车兵呢就是他这个车呀实际上是炮车那么呢这个炮车呢对付这个骑兵的时候呢是很有效的特别是开枪开炮的时候是吧 对 那种轰鸣声对于战马的刺激也是很大的另外发射出去的那种弹丸呢在远距离呢就可以打击对方的， 它有射程啊， 对 吧？ 这种战法呢是非常有效的。 嗯，不用再短兵相接了。 对他面对的作战对象不一样了。 嗯， 他在抗倭的时候呢，面临的都是那个散开了的那种游泳哈， 对 就散兵游泳的那种状态， 一小撮 一小撮，所以说他才用他的那个阵法各自为战，否则的话他 连成排的布置阵法，一会儿人家窜到哪个山沟里去了，就找都找不着，是吧？ 对， 所以说他才能用这样的一个灵活的战法。但是你到了跟蒙古骑兵打仗的时候，你再用一小撮一小撮，人家马队一过来一冲，你这散了，是吧？就根本就你狼显三米多长，晃晃悠悠的，你还没比划着人家呢，马队冲过去了，人在马上一刀下来，脑袋下去了，是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战法肯定就完全不行了，不行了呢，在这一头呢，那就是他的那个车阵做得非常的好，其实它就是一个城，你想车就用这个木和钢板前头的挡板嘛，然后呢，它这个车上不跟那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车站上头站着人是？ 对，那个时候 他上头不是站着人，他上头架的是炮。 哦， 那你骑兵从远远的过来了，他梆梆梆的一排一排的炮一打，那实际上是那个散开了的那个炮弹，对骑兵和马的那个杀伤力非常的重，就是你马队你根本就靠近不了他的阵地的时候，就已经受到非常大的杀伤了。 嗯， 所以他那个威力非常的大，而且呢，他那个车阵是四面布车， 哦， 就是跟个小城似的。那个四面，你马道绕到这边，其实这面还有一排炮等着， 哦， 绕到那边 可能包抄过来， 那边还有一排炮等着， 哦， 但再往后呢，还有骑兵，还有步兵。那这个一炮打过去以后，先给你一个非常大的杀伤，然后呢，这个骑兵就过去了，然后呢，这个步兵又包抄过来了。就他那个整个的作战配合是非常的有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在上期节目里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戚继光担任冀州总兵之后呢，把那个自己训练的戚家军调到了今天河北一带。在董老师《长城漫画》这本书里曾经有一章就叫思乡四百年，就是调过来这些戚家军呢，其实来源于北方南方的一个城市，就是浙江义乌。浙江义乌的这个士兵呢非常骁勇善战，后来呢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就写到了啊，就是戚继光自己后来也著作颇丰，写了很多兵书，其中有一本就叫《绩效新书》，它里面就记录了我招募这个士兵是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的，就是我的募兵原则是什么。那么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考大家了，下面四种啊，哪一个不是戚继光选兵的原则？你看看啊，就是有哪一个不是啊？ A 戚继光只要农民，不要城市的居民。 B 不要脸色白皙的。 C 不要眼神灵动动作轻快的。 D 不要左撇子。我们看看大家的答案啊。这个万波说白色的，就是脸白的不要。这个万波觉得这怎么可能呢，脸白怎么就不要了呢，是不是？然后还有的选第三个，就是不要眼神灵动动作轻快的，觉得这样人打仗这才能发挥出能力啊， 跑得快的，这时候是吧，往后跑得快的。 然后当然也有答，就是左撇子的，比如奥林小克说左撇子应该不是戚继光的募兵原则，肖龙也说了这个不对吧，这因为无所谓左撇子右撇子，就是只要能使得顺手能打仗就行啊。现在我们请二位给揭晓一下答案，哪一个不是呢？然后我们也可以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戚继光会这么遴选士兵啊，他可能得一个一个挑，都得过他的眼。嗯，王老师给解释一下。 这个戚继光啊，他的原则呢，应该是听指挥。 嗯， 哎，这个我呢指挥到哪儿呢，你就要打到哪儿。 嗯， 而且呢，这个他你不能目光游移不定，是吧？这个我在讲什么，是吧？然后呢，你在是吧？你在想别的呢？危险不危险呢？我该怎么跑啊？怎么撤退？ 嗯， 所以说呀，他要求呢，一定是老实、厚道、本分、听话的这样的人。 哦，就你指哪儿打哪儿，别那么多花花肠子。 对，那么这个白脸的呢，他不要。 他为什么不要脸白的呢？ 这个我想啊，他戚继光呢可能是有些极端，是吧？他不知道这个咱们现在的遗传学呀、体质人类学呀，是吧？有些白脸的呢，他这个有些人下地干活啊，这个他脸确实是白，你晒也晒不黑，是吧？他的意思呢，戚继光啊，他可能是觉得这个脸呢、颜色深一点的，他能干活，他力气大。 其实那个皮肤白的人呢、就晒黑了之后的那个黑，虽然跟那个皮肤黑的人不一样，但他晒黑了之后他还是黑， 就是皮肤白的人，就他说的那个白脸，那肯定是在屋里一直捂着的那种白脸， 就 是吧？ 腹肌之力， 对， 是是 你这种人，他肯定是有钱人家的人嘛，他是这个养尊处优的人嘛。 哦、 那这种人，你让他本来就养尊处优惯了，然后呢，他真让他真的让他上战场，他也打不动。另外一个他也不敢打， 对， 这个 就他怎么可能冲锋陷阵？ 要他没用是吧？ 哦。我们这些啊，今天是用白话说的，但是在这个戚继光的绩效新书里，戚继光是用文言写的，真的就是我只要农民，不要城市居民。这个二位还没解释，他就觉得农民会干活呗，城市人、城市居民这个还是这个体力不如农民。 也不是，他城市居民呢，他更多的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城不像现在的城是吧？那个时候他没有产业工人是吧？那个时候的城市里的人呢，更多的是做生意的嘛。那做生意的人。那个你看我们现在那个就是这个你比如义乌人做生意，他做到全国的生意 小商品， 对，这个用糖换鸡毛，然后呢那个鸡毛掸子啊什么的都是他们能卖到全国去的，这种拨浪鼓啊，摇着拨浪鼓满街串的，那你想他做生意的人他肯定是 头脑灵光， 对呀、啊、就是他那个需求是不一样的， 对， 跟农民扎扎实实的去种地，然后呢他生存也有需求，然后当兵那时候的当兵他已经是这个就是这个类似雇佣制了，他已经有薪金了，已经是有钱了的、 嗯、 那么他有这种需求啊，他农民过日子他要养家呀，他都有这种需求，所以他就能实实在在的去打仗的哈。 嗯，我记得我看这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他说不要眼神灵动动作轻快的，他这么解释的，他说眼神灵动动作轻快的人容易蛊惑他人，就是人家本来不想跑，然后你呢眼神灵动，你说着说着给人带跑了，就戚继光自己当时是这么想的，所以正确答案当然就是最后一个了，左撇子不要，这个是我编的，所以要恭喜奥林小克，也恭喜肖龙啊，这两个听众朋友是答对了。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要继续和大家聊聊这个戚继光和长城的故事。比如说，戚继光曾经在长城上，进行了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我们经常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啊，但是你本来就很软很弱，你还屈什么人之兵啊？你是有战胜他的实力才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还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长城上有很多这种武器啊，我们原来说过雷石，我们还要说说这个弗朗机，还要说说狼烟，这个狼烟是不是干燥的狼粪烧成的啊？是不是只有狼粪烧出的烟才会又黑又直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梦里驼铃一阵，醒来桑田沧海，谁还在挑灯放衣，将家书托于有无差，谁在吟唱那首出塞，枪血始终澎湃，期盼我长风万里，无限在平仄击败，一方青砖，一曲婉约的姿态，山河如画，水云间，有长天籁。 在海岛之段夏威夷，观赏火山熔岩奔流入海，驾四驱车驰骋辽阔古兰尼牧场，登茂纳凯亚火山，眼望璀璨星河，在活力四射的威基基海滩体验冲浪，看成群结队的鲸鱼和海豚频频跃出水面，热情呼啦舞带你融入夏威夷。阿罗哈，我们在乐活夏威夷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心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www.遨游.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玉纯粹才美，人

北京时间19:33，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再一次介绍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万里长城杂志编辑部的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 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说长城，说戚继光。戚继光啊，曾经在长城上举行了一次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长城军事演习。 汤泉练兵，叫汤泉练兵。汤泉呢，就是今天我们的在遵化有一个这个地方，现在还叫汤泉，是一个镇、就在那一带这个温泉呢、汤实际上是这个就是特指的这个温泉嘛，在古代 热水， 对对对。那么现在那一带的温泉，包括工人疗养院呐、包括很多的那个温泉还都很多啊。现在那儿旅游、泡温泉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项目了啊，做的各个等级层次都有。那么那个时候呢，在汤泉那个地方呢，就遵化整个这个境内的长城，它离着三屯很近呢。他这个练兵是以那个地区为核心的蓟镇的一场练兵，就是在遵化，今天的遵化和迁安迁西的一些重要的关口，就是离三屯营他的总兵府非常近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呢，进行的就是双方军队，就是这个甲方乙方的这种双方的军队，有进攻方也有防守方的这样的一场练兵。在明代的时候啊，其实不只是明代，在早期，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这种类似的军演呢，其实它更多的是仪式化了的，之后的像我们的阅兵似的哈，其实它已经非常的缺少那种实战性，包括明朝在那个之前的一些这个军演，实际上是包括北京去的和就是包括这个京师去的这些人和这个地方上的这个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去看部队的，他都是更多的还是仪式化了之后的一种带有娱乐和表演功能的。其实说娱乐好像有点夸张，实际上不是那么强的娱乐性，但是他那个表演性的根本就不是对抗性的这样一个军演。那么戚继光这次呢，他是完全是对抗性的，而且呢他是进攻方伴守进攻方的这个和防御方的是不通气的，他没有你这个计划必须从哪条线上进攻，然后呢我就在这儿等，其实他是变化的，随时信号就变了，进攻方跑哪儿去了，是吧，他这个进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是这儿有了敌情过来了，然后你开始准备了，然后又有消息过来已经到东边了，到西边了，然后就不断的变化。那么他把蒙古外头的一些这个军事首领也都请过来一起观看这样的一个军演，就从这儿从早晨起来一有敌情了，然后起床垒灶这样吃早饭，到开始排兵布阵，让 你们好好看看。 对，让他知道呢，不是那道墙你进来了就没事了。那道墙你很容易攻进来，但你一旦攻进来了之后呢，那可能是一个大口袋哈，是一个你有去无回的这样的一个大战场在等着你。他是这样的一个军事状态，那么完全是以实战需求。 你看我们玩的都是真的。 为要求。 你要是进来你就被灭了， 那肯定就这么打了嘛。 但是我一开始想象啊，我以为当时和蒙古部族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我没有想到他真的邀请蒙古部族的。 不紧张，不是戚继光到了长城以后呢才彻底的解决了来自北方的威胁，不是的。其实戚继光到长城以后，他是隆庆二年到的嘛。其实他到两年之后，那时候他还没有当继任总兵的时候，他这是总理练兵事务嘛，那个时候就是隆庆义和明蒙之间就已经和解了。就不打仗了。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明蒙之间已经和睦了不打仗的大背景下再加强的防御。但是你防御肯定也是有作用的，不是说这个双方一和解了然后你 咱就一拍即合好好过日子吧。 对，你没有力量了以后可能还会有危险吗？还会有危险。那实际上呢，就是说你就是两手嘛，就是这个大家和睦了，但是你的防御力量也提升了。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才能保持这个区域的正常秩序的稳定。 嗯， 实际上是这是这个是当时的大的政治背景下的和睦的大的政治背景下的这种军事防御的成功。 嗯，所以蒙古部族的这个首领进来一看， 对呀， 算了， 到这儿还可以喝酒呢，到时候泡温泉是吧？ 玩的挺好啊。 是 啊，你看人家这都打真格的，这还这么厉害，咱以后就别动什么别的心眼了，是吧？就好好贸易算了。 其实当时啊，当时就是在蒙古那一方呢，他也是对于进攻长城和骚扰长城有非常严格的限制。 嗯， 他不是鼓励这些人去过来抢啊偷啊，不是的。其实你真的要是有那个蒙古的部族啊，不听指挥然后来打以后回去，他也要受到惩处的。 嗯， 要是有个别的人偷着跑过来，然后抢了这个农民了，然后真逮着了以后送回去，在那头蒙古他也是要杀头的。 嗯， 不但杀头，也还是要受这个很多的人要受连带责任的。 嗯， 实际上他作为当时明蒙议和了之后呢，从长城外头的那个安达汗呢，就蒙古贵族和他的那个政权，他是对于骚扰长城里边他也有非常严格的限制。 嗯， 这个时候双方整体上就处于一种和睦的状态下的这种防御。 对，因为他确实需要和咱们贸易交换一些他们的必需品，所以他 要 维护这个贸易的环境。 实际上整体上来说呢，不打仗是双方的共同需要。 嗯，所以有了这样一次军演啊，回想起来这个也挺牛的，哈哈，当时那个场景是吧？ 是， 嗯，王老师呢，可以说说这次军演吗？ 他这个就是关于这次军演呢，有朋友呢一块聊起来的时候，他问过我一个问题， 嗯， 他说戚继光啊，动员了几万人，组织了这么大的一个军事演习，而且呢，确实是兵强马壮，是吧？那么你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你为什么不打出去呢？ 嗯， 是吧？ 就是我们在开疆拓土，在往外那个。 但实际上呢，不是这回事儿。他这个戚继光组织的军事演习呢，实际上是呢，他是长城体系内的一个演习。 嗯， 这支军队呢，他是维持和平秩序的， 嗯， 维持安定的。 我们这么强的目的是想不打，是吧？ 对，而长城呢，本体呢，它是吧，它是一个维持和平秩序的，是吧？ 嗯， 它不是一个开疆拓土的，是吧？一个疯狂的战争机器，它不是这样的。 嗯， 而且这个呢，正好是因为戚继光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两句诗，叫做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嗯， 海波平那就是天下太平。 嗯， 就我做的事情呢，实际上他和他的这个明朝朝廷的是战略方针是一样的，是吧？我们是为了确保和平的。 嗯， 对，他是这样，所以他不是是吧要打出去，不是这样的。 嗯，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其实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题啊，我们说这个长城是为了不打仗修建的，可是为了防御，我们上面也用了很多武器啊，有一种武器在明朝的时候曾经批量生产了，这个武器叫佛朗机。我们的问题是，请问这个佛朗机是从哪儿传入我们中国的呢？有四个选项 ：A. 英国 ，B. 葡萄牙 ，C. 蒙古 ，D. 日本。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是四本，包括了鲁迅和老舍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是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舌华录》。节目的上半时段，韩志、奥林、小克还有肖龙已经答对了那道题，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努力啊，答题的时候把您的这个电话号码也一并发上来。那我们可以说说在长城上出现的这些和战争有关的武器，比如说这个雷石，这是我们以前曾经说过的啊。现在我们走在长城上，可能会发现垛口底下会有一个半圆形的，这个直径在多少啊？这个董老师，这个雷石的直径。 直径呢，它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但整体上来说呢，一般的都是这个100左右这样的一个，就是十公分吧，100毫米这样。 嗯， 这样的这个120啊，100，有的稍微大一点的156啊。 嗯， 它不太一样，因为就是有大一点的，有小一点的，但它整体上那个形状是一样的，就是椭圆形的石头，然后呢中间呢有凿出这个孔来，以后呢把那个药 火药呢冲进去、然后呢把头封死，然后后头呢后屁股那儿呢有一个小孔，那个小孔呢是能这个引信，引出来，然后在那一点着了以后、然后呢顺着城墙一轱辘下去，到城墙底下有爬城墙要攻城墙的，然后它梆就爆炸了嘛。 哦， 实际上明朝的火器呢就是这么几种，一个呢是射击性的火器哈、像炮啊、枪啊、放浪机啊、火铳啊等等这些射击性的武器。 嗯， 一个呢就是抛掷性的。 嗯， 武器 抛投性的， 对、对对，像雷石也好啊，还有这个用 我们在电视里电影里好像看过那种啊，就在城墙上就像有一杠杆似的从后面揉过去，啪 一抛就抛出去了、抛出去以后呢原来是抛死石头嘛，那这回抛出去以后它一炸开了那个 散弹、 对啊，它那个爆炸的面就更炸了， 杀伤力更大， 杀伤力就更大了嘛。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埋制的 啊，还埋呢？ 对呀、就类似地雷是吧？它实际上是就埋在你那个 埋雷啊， 你进攻的这个道上嘛， 必经之路上。 对呀、对呀。其实我们现在在长城上能发现了很多的这个火炮，就是用石头啊做的，就比雷石大，它是就是做的非常大的，都这个半米多直径的，有的那个就非常大的那种火炮。 嗯， 但实际上呢，这种火炮呢，到后来的时候它开始有了这个射击的功能，就是架设到这射击功能。刚开始的时候呢，它就是埋到地底下去的，就是跟个那个碾子似的那么大。然后呢，它凿空了以后呢，然后里头装上药以后呢，它埋到那个敌人必经之路上。一炸开以后，你像那么大的石头，这一炸开了以后，那个 杀伤力， 对呀、那个面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骑兵他那个一些过来了以后呢，他整个一点着火以后，整个这一大片就是 人仰马翻， 几十米之内呢，就是这个就是人仰马翻了，就是杀伤力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在长城沿线还有很多的这个地名，比如就叫火炮沟。实际上这个火炮沟呢，就是埋设这些火炮的，也当然也有这个石头好啊，就制作火炮的各种情况都有。但是呢，火器不外乎就是这么几种哈，一个射击的，一个是投掷的，一个是埋设的。但它前期都是用火药，都是爆炸。 对，所以也给人蒙古部族造成一个这个威慑，是吧？你不要离我这儿太近，你有可能踩雷。 对呀、他这个对骑兵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你像火器也是啊，你骑兵步兵跟骑兵打仗，对吧？你也拿着刀，他也拿着刀，你够不着他呀。 对， 他光闯过来的时候，他得马上一刀，居高临下一刀下来，那你就没命了，是吧？但实际上火器对骑兵的杀伤力非常的大，其实你还很远呢。你像佛浪机基本上最好的射程，就是他那个战斗力最强的，基本上在今天就是五六百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是他这个杀伤力最强的。 那还是很远的哈。 很远的，那个时候就是你还根本就、你根本就靠近不了他，他实际上就已经 就在我的射程里了。 对，已经在他的射程里了。而且你想，他是几十门，如果他几十门炮同时打出去以后，那个大的面那都是这个非常大的石头球和大铁球啊，那打出去以后，有的那个还带二次爆炸啊、所以说他杀伤力非常的强。 所以这个明代啊，刚才王老师也说了，这是一个就是冷兵器和后来的这种火器交替的一个时代，是吧？ 是。 那其实到了清代，这些火器反而是滞后了，或者没有发展，比明代还要退后哈、因为清代没有这个需求了，不和外头打了。 对啊，他仗非常的少了嘛，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主要的其实你看清朝就除了后期之外，他早期的他就是镇压一些农民起义啊，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那个战争规模也非常的 小 也不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农民起义他主要还都是刀枪嘛， 农民也没炮， 都是刀枪嘛，所以说他的部队的整体上来说呢，也还都是冷兵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他这种战争需求小。 那其实我们经常说到长城的时候会说到烽火台，说到狼烟啊，那狼烟究竟是不是就是用狼粪干燥之后点燃的？据说狼粪干燥之后点燃的冒出这个烟又黑又直，所以对于传递信号就是看得特别清楚啊，是不是这样的，王主任？ 是这个狼烟呢，是 它烧起来之后呢，又黑又直，哎，这是一个。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点烽火的时候啊，都是用狼烟， 嗯， 它还用柴草。 哦， 哎， 就有烟的就行。 哎，有烟。另外啊，它是什么呢？是这个白天呢点烟，但是呢你晚上点烟呢就看不到了。 对，你烟再黑你也看不见。 白天呢可以点烟，可以悬挂某种特定的标志。 哦， 然后晚上呢点火， 主要是火哈。 对，另外还有规定， 嗯， 这个敌人呢来多少人，点多少烟， 嗯， 放几声炮。 哦， 如果来的敌人多了，那么呢点的烟是吧，点几烟放几炮，它都是有规定的。 对，就是你听这个炮声，你看这个烟啊，你就能判断哦，大概有 多 少敌人来了，我要做什么样的防备。 它不同朝代的这样的一个烽火信号规定也不一样， 嗯， 就同一朝代的不同历史，不同阶段实际上也是不一样的。 嗯， 它是有这种你像汉代的烽火品约， 嗯， 就是这个通过这个在甘肃出土的汉简上的都有非常清晰的记录， 哦， 就是一些烽火的一些信号。 哦， 那到明朝的时候，那它肯定都不一样了嘛。 对， 它使用都不一样了。 嗯，那今天我们其实去长城啊，因为我没有仔细看过，就是董老师说我们来到一些垛口的时候会看见垛口上其实是有刻度的，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东西我要打出一个抛物线，那我这个角架到多大的角度的时候可以打到那个目标是吧。 对， 它 有的地方的长城上，你像我们家乡这个秦皇岛唐山这一带一些长城上就有这种，就是它这个在这个防御的位置上的时候，在那个垛口的墙边上它就磕着几道这个线，实际上它就是它架火器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羊角。 哦， 就是你在这样的一条线上的羊角，敌人在哪个他就在前头，因为都做好测试了嘛。 对， 那么你在哪个位置的时候，我这炮打到那儿去，正好落下来的。 你必须指哪儿打哪儿。 对对对，你不能打哪儿指哪儿是吧？所以说他射击他是也是有要求的， 对， 也是这个需要它的那个准确度的哈。 对，所以长城上的士兵，驻守长城上的士兵也经过前期的严格的训练才能打得准呢，是吧？啊，那刚才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就是长城上的各种武器，刚才二位老师也介绍了啊，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说就是类似于火铳的这种佛朗机。我们问这个佛朗机最早是从哪儿传入中国的，有几个选项，有葡萄牙，有英国，还有日本，有蒙古。我觉得大家答葡萄牙的非常多，然后肖龙说肯定是从欧洲过来的，然后奥林小克说这肯定是葡萄牙呀，因为那个时候是海上强国嘛，西班牙已经，葡萄牙已经大航海时代开始了。让王老师给揭晓一下答案。 葡萄牙是对的。这个佛朗机啊，它是古代东方民族啊，称呼欧洲人的时候的这么一个称谓，叫佛朗机。 哦， 据说呢是从法兰克这个读音呢演化来的佛朗机。 哦， 后来呢这个因为明朝人呢他分不清这个西班牙葡萄牙，开始的时候他把西班牙葡萄牙都叫做佛朗机。 哦， 后来呢这个接触多了，主要是把葡萄牙叫做佛朗机。 嗯，弗朗机啊，就类似于火铳这样一种武器。 不是，它这个就是说，现在我们所说的弗朗机，实际上它是炮。 哦， 它是要架到架子上去发射的。它火铳呢是手持的。 哦， 就相当于步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步枪。 嗯， 它这个枪和炮是有区别的。弗朗机呢，这个红衣大炮，它是 其实要更大一些。 对对，它是一打出去一大片的，它是大型火器。 哦， 这个铳呢，它是手持的火器， 要相对轻巧一点。 对对对对， 您能自己手持一大炮吗？ 抱着个炮是吧？就跑。但是也有小炮 。 您现在这个小的那些铜炮其实也很精致的，就是一个人一拿着就跑了。 哎哎哎， 但是你要，但也要放到哪儿架起来才能射出去。 对啊，所以我特别这个，我觉得肖龙的思路特别好。那个肯定是西班牙或者葡萄牙，因为结合到那个历史时代了，是吧？万历年间，今天要恭喜我们的一位朋友叫奥林小克。他都是最早答对的，而且非常的准确。我们要送出我们精美的这一套书籍啊，也感谢二位嘉宾一起和我们讲长城文化背后的故事。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挑灯放衣将家书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立夏大减价直降冰点，5月5号至5月7号购买所有商品，满400元立减5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600元立减70元，最高可立减180元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大连的贾世林，为您带来的是我家乡的大洋岛品牌的鲜补海参组合。 那么对于大洋岛这个品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 对， 大洋岛呢已经入驻我们北广3年多的时间了。 是。 那么受到老会员的支持和认可，那这次为了感恩我们的会员，特别带来了满满的诚意， 对， 将大洋岛今年春季收获的春参来拿给大家进行献礼了。 没错，一年海参分两季，春秋当中以春为尊，那么春参当中的头茬品质，同时我们把原组合的海参进行升级，每一头都是大海参。每一只海参的净重在42克左右，大家知道42克左右的话，那您拿到手里吃在嘴里的话，每天吃半根就行，记住了我这句话。您不是说有钱没钱的事儿，每天吃半根就行，40头的主品能吃80天。同时还要加赠您4只更大的52克净重的海参。各位，这样一个44头的组合，你能吃上将近90天的时间。我告诉大家，小3个月的时间，您在市场当中可能花到4000 ，VIP 可能拿到3920元。但是今天这一档999， 对，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为大家梳理一下，为大家带来的是大洋岛大海参，每头42克左右，带给您足足的40头，而且保证每一头都是来自于辽宁大连竹林的辽刺参。 对， 特别加赠的更大的海参就是52克一头的大海参呐、特别加赠多少头呢？4头，那一共加起来是44头。那看起来是44头，但是它因为比较大吧，所以您每天的半根或者1/3根就可以了，可以吃到一个周期，也就是90天的时间。那市场价要4000多块钱，那 VIP 的价格3920，那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的那个订货券，那个提货券上面写的就是3920，但是今天您实际的价格是多少钱呢？999，不到1000块钱，999，您就可以拿走这个组合，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大洋岛这个品牌，跟我们这么多年了，确实是源于它的品质、它的服务、它的价格的合理。它的这个海参呢，不是圈养的，不是吊笼的，它是底波散养。 对，在自然的水域中，我们深水为您进行采捕，潜水员深潜到30米、40米甚至50米的水深处，为您采捕到更大森林的、更高品质的这样的大海参。每一头都是2018年的春季的鲜捕，优中选优，为您送到了北广的这样一平台。您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订购到的每一头都是这样的竹林大海参，每天吃半根就行。另外在这样一个季节，黄帝内经讲春生夏发秋收冬藏，您在这个时候身体是特别需要滋补的。春夏补好了之后，一年您的身体都很少会受到困扰，您的各个年龄段都需要这样的温补佳品。海参能够帮您不挑人群，而且做法很多，除了烧烤和油炸您怎么吃都行。每一头都是来自于深水区的正宗的辽刺参，每一头的克重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主品40只，每只克重在42克左右，大海参每天吃半根，同时赠品4只52克的海参，这样一个44头的组合，你最少能吃到90天左右。 是的， 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你得到的一个价格是999，但是你走遍全国每一个专卖店都在4000以上，收到的是提货券，每张提货券的价格上了标注的是3920元，你实际只花999。你今天订购一组是1张提货券，10组是10张提货券，什么时候想吃了，一个电话送一组，一个电话送一组。懂我意思吗？您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留，都非常的方便，有面子， 非常的人性化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应该是4000多块钱，那么 VIP 的价格也要3920，也就是说您得到的那个提货券上写的是3920，但是今天您得到的价格却是999，不到1000块钱，999您就可以把它全都拿回家。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二郎神